能突出重围。 Joey， 枪不是目光 ，Oh yeah， 如果将我封闭 ，Oh yeah， 封闭 ，Bad bad for real。 Say what？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， 就 睡 着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。 一颗心藏在宇宙间跳动颤抖，日和月皎洁，你的背影在 在烟火中摇曳，就像是为轻抚我的世界，一秒之间我的心已一去，许愿更多的时间， 一步一去一圈一圈兜兜转转回到原点，你的爱如离人针尖， 你没有的睡意，等待天黑 People are Harry the band， 他们不想了，他们都睡了，趁天黑一直到最后关头，他们都想了，他们都睡了，乖乖走不要怕，听我说 oh oh， 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，就像是为轻抚我的世界，一秒之间我的心意一句，许愿更多的时间， 一圈一圈兜兜转转回到原点，你的爱如离人针尖， 从前你信了世界，回首不掉在重点，被你了解，被你日在心里，结局来得太强烈，站在漫画 心事 号乐队，纸短情长。 我真的好想你，在每一个雨季，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。纸短情长啊，道不尽太多涟漪，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。 第四名，小潘潘，小峰峰，学猫叫。 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砰砰跳，你留下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。 第三名，阿四，喜欢。 扛住了山里永远的麻烦，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，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，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，躲过了世界末日的灾难，明白了生命是钱金不换，躲过了大悲狂喜的极端，却躲不过的喜欢。 第二名，薛之谦，肆无忌惮。 野心残暴，却无比期盼你的光发圆满，别让纠缠显得孤单。手感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。我顺其自然，我表现勇敢，不缺天满，随意调侃，爱会变习惯，维护着喜欢。 第一名，周杰伦，不爱我就拉倒。 不爱我就拉倒，离开世界，不爱拉倒，反正我又不是没有原因。原来的声音，如果你还想好，可能你就麻 笑的脸庞，我爱过你心的善良，这些年有你的时光，把我的孤独都照亮。我记得你说过 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。

量，笑那么坦然，心够宽敞，容纳所有不一样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样，努力绽放，像这阳光灿烂。方向，

爱它来得久，不过感觉我崩溃是否显得我比较愚蠢。 就算我的心痛是